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前半夜北部山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未来两天雾霾天气将继续的发展，能见度下降，出行需要各位做好健康防护。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健康领域入门最低的和大家接触最多的一个投资领域，那就是健身领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三位嘉宾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面对火热的健身市场，传统的健身房还到底有没有机会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伙儿出这个互动的问题，如果您想要得到我们的礼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节目。 4个月17起融资，预示了2018年大健康领域的健身行业有哪些趋势？面对新兴健身创业项目异军突起，传统健身房还有哪些新出路？面对众多新鲜的概念，普通消费者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房？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与您一同探讨。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分别是练了么的创始人孙宇，孙总，欢迎您。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练了么的孙宇。 嗯，还有颜值创始人杨新宇，杨博士也是大伙儿的老朋友了。杨博士也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来自颜值团队。 嗯，好，还有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小麦。小麦也欢迎您。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会和三位一起来说一说，面对火热的健身市场，传统健身房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小麦其实是一个媒体观察员，在媒体这个圈子里面，是不是根据你的观察，对于比如说健身这个领域，应该说很多人都评价哈，说是应该说健康领域入门门槛最低的一个，大家接触最广的一个，根据你的了解，现在是不是圈子里面都这么评价呀？ 在过去的话，你比如说相对于一些这种医疗器械设备、医学药品研发，那个健身这一块好像确实不需要那么久的时间，那么高的投入，或者是那么大的科技含量。但是其实随着现在这个健身领域越来越热，我们也发现越来越多的这种高科技的公司，它其实也进入到这一块的领域，而且越来越多的其他专业的这种高精尖的人才也愿意说在健身这一块更多的这种用科技啊，用这种技术力量来为他赋能。 嗯，其实现在我们和大伙儿聊的这个，我们今天节目中聊的这个，其实就不仅仅是大家所认为的我们日常接触的这些健身房啊，或者是我们找一个地方大家一起上上课啊什么的这种健身了。我们今天和大伙儿聊的是一个健身，应该说是一个平台或者说是一个管理的提供方了。 对。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您对于健身感兴趣，对于现在这个健身投资感兴趣的话，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伙儿准备了一个互动问题和两份小礼物。那今天的互动问题，我们就有请练了么的创始人孙宇孙总为我们来提出吧。 大家好，我提出的问题是这样： 在健身过程中防止身体缺水的最佳方法是什么？有三个选项。 A， 在锻炼前、锻炼中、锻炼后分别进行补水。B 选项，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再饮水。 C 选项，健身后大量饮水。 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伙都有体会，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会大量的出汗，出汗会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身体会缺水。对，那身体缺水补水的最佳方法是什么？防止身体缺水的方法是什么呢？给了大伙三个选项。 A 选项，在锻炼前、锻炼中和锻炼后分别补充水分。 B 选项，感到口渴的时候就可以喝水。 C 选项，是健身之后大量饮水。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如果您知道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无线运动蓝牙耳机，抓紧时间参与互动。这个答案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公布。如果所以说不知道答案的朋友也不用担心，认真收听节目，赶快参与我们的互动，这个礼物依然有可能就是属于您。好了，那我们赶快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面对火热的健身市场，传统的健身房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可能最近爱健身的朋友都会注意到健身圈的两件事儿。第一呢，就是一个原来专注于做跑步这个服务提供的叫悦跑圈这样的一个手机 APP， 它融资上亿元。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都在用的 Keep， 也是一个这个教大家健身的一个软件，上面会有很多的小视频，大家跟着它做就可以了。 对 这样的一个 Keep APP 软件呢，开了线下的实体的健身房了，从线上走到了线下，而且还推出了自己的智能跑步机，可以买回家自己用了。那也想问问这两个可以说在健身圈非常火的软件，想问小麦用过吗？ 啊，我用过。 这俩都用过还是只用过一个？ 对，其实这俩真的都用过。 嗯， 你会发现啊，其实有很多的互联网的这种创业企业都选择健身作为他们的创业的跑道。 嗯， 那像这个悦跑圈也好，像 Keep 也好，就是这几年这种健身领域的 App 的厮杀中其中的佼佼者。 嗯， 悦跑圈比如跑步的人就肯定会经常去用啊，然后呢像那个 Keep 就更不用说了，很多的这种健身小白可能就是从这种 OK 我先跟着视频我自己偷偷在家练吧，从这个上面来开始的。 那也想问问今天在场的两位，这个我们说应该说健身圈的这个资深人士哈，先问问孙总，有没有根据您的发现，这些比如说您经常接触到的这些健身软件，这些年其实也在悄悄的发生着一些变化，它的功能也在不断的拓展。 有，就是线上的软件，就是健身类的软件，大部分分为三种吧。第一个呢，肯定就是工具型的，以 Keep 为主的。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产品叫火辣健身。火辣健身也是一款不错的软件啊，它跟 Keep 基本上的这个功能是很相像的，功能型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以悦跑圈为主的这种类似于约跑的或者说是户外运动的这种软件。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偏媒体类的这种健康型软件。啊，比如说像瑞健身啊，就 FitTime 这种啊，包括像春雨医疗啊，这些都属于这种偏媒体类的这种软件。然后线上的这个软件呢，在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在这个大量获客之后吧，就是说用户激增之后，它其实更多的是考虑一个商业运营的方式。啊，所以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这个悦跑圈也今年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融资，并且在向这个运动的这个衍生品的方向进行发展。然后 Keep 也宣布了自己要做 Keepland， 就是线下空间的这么的一个想法 啊， 都其实是一个为用户提供更多选择或更多便利途径的一种商业运营的方式。 随着大家伙这个用户的数量不断的累积，他们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服务。其实我觉得提供服务越来越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真的是越来越有钱了，他们拉到的这些投资是不是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也想问问杨博士。 那么从投资的这个角度讲啊，一个 2C 的产品，它能够获得更多的用户，就有可能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未来增值发展的空间。所以呢，那我们看到Keep 乐动力还有我们其他最早 用简单功能的计步的这些软件啊，其实很多的包括微信运动里面也都有所涉及，但是我们更关注啊哪一个软件它在获取这个用户上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特点，这是一个啊我想说的一个部分啊，这个里边可能是说这个关键点就在于这些具有意见领袖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们在健身在健身软件的使用上有自己的意见，能影响到周边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在手机上应用的这些健身类的和我们健康相关的这些运动软件，最早它开始可能功能比较单一，提供的这些人比较少，它为了吸引大多数的这个用户来到自己这里聚集的话，它需要我们说有一个传播的途径，让更多的人知道它，了解它。因为我知道 Keep 反正是邀请了很多比如说李现，然后这种小鲜肉是吧，然后呢吸引了很多人，然后还有这个邹市明，我们说的这个拳王， 拳王， 对，然后也在这个平台上去亲自去授课，然后吸引了很多他自己的追随者。 对，因为我也看到一个数据，就是 Keep 宣布他们的注册用户已经达到了 1.2 亿，这其实是对于一个传授课程起家的这样的一个软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用户量了。但是呢我其实也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Keep 刚刚推出的时候，可能很多的包括那个健身圈的人啊，可能会说哎呀，这以后是不是大家就我在线上自己练就可以了， 不用去健身房了， 我跟着视频，对，我跟着视频自己练，我不用去健身房了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呢，我们也看到 Keep 这一次在积累了 1.2 亿的用户之后，他反而推出了自己的这个线下的健身房的门店，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而且呢，其实包括悦跑圈也好，悦跑圈宣布了他的这个1亿的这个融资之后，他的下一步的业务方向其实也是要将他在线上积累的这些像杨博士刚才说到的那些流量，他要引到线下来，帮助这些比如说赛事品牌啊，或者是一些这种运动品牌来做这种营销活动。他其实也是跟 Keep 一样，虽然他们一个 2B 一个 2C， 但是两者都是想把这个线上的流量往线下引。这是不是其实也说明一个，说线上虽然积累了很多的流量，虽然积累了大量的用户，虽然有很高的潜在价值，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引到线下才是一个变现的渠道呢？ 嗯， 我想简单说一点啊，就是首先来说呢，我们不管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服务的这些客户呢，他是有真实的健身需求，那么如果能够满足这个需求，那我们这个有正常的合理回报，这是非常非常正确的这么一个事情，这个道理很简单。那么现在为什么会有线上有 1.2 亿人，但是在线下我们看到2017年全国进入健身房的人群在中国呢大概是1090万左右，这个数字呢和我们这 1.2 亿相比就差得非常多，和同等其他地区的这个海外地区的一些国家比呢，这个健身人口的渗透率呢也是比较低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就是促使我们应该想，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那我们在服务这一端是不是有哪些没有做到位的地方。对，所以我想呢，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孙总，实际上他在这方面做的这个探讨呢，就更有助于我们去深入探讨一个在现实场景当中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样一个思路。 对，对， 那也问问孙总吧，像小麦刚才提到的，他所观察到的这个现象，原本这个说安身立命在线上，给大家提供更加便利服务的这些，现在纷纷又转投线下了。他原来最早出现的时候，其实就是和线下做了一个区别。 对， 他就是说你们不用再去健身房了，不用再走进某一个固定的地方、固定的时间，你随时随地在家，在任何的场景，只要用了我这个软件，都可以直接的开始运动、开始健身。他现在又开始重新回归线下了，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是这样的，这还是一个供需关系的供需关系的问题。悦跑圈和 Keep 这个软件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这个用户基数，还是因为这个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倡导全民健身的这个大背景啊，包括人均收入的这个生活水平的这个提高啊，促使了这个大家对这方面有一个强性的一个需求。啊，对，是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关怀呀，对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怎么讲的，这个意识的这种激发啊，还是说一个供需关系啊，就是说大家有这个需求，有这个诉求了，那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就是互联网的产品是没有边际效应的，它可能是最容易，可能也是最轻便的，对用户角度来讲，可以获得知识，可以获得这个信息的一个渠道啊，因为也是最方便最便捷的，就像你说的。那回归到专业术语呢，可能就是说对于用户角度来讲，使用门槛是偏低的啊，那可能大家就是你们就会看到悦跑圈和 Keep 可以 就是很 迅速积累、 迅速积累用户的量。那在这个健身里，健身的这个过程其实对于用户角度来讲，它是一个递进式的。 嗯， 初期可能是信息的了解啊，初期的模仿啊，在一个中前期的时候，可能是要更多的参与实践的训练，可能会对身体的影响和帮助可能会更大一些。 嗯， 然后这个时候，这两个软件也就可能有这个想法吧，就是说我在初期可能对用户的这个影响力度啊，或者说是支持力度也是比较大了。在这个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可能会引导用户去线下参与实践，参与这个就是怎么去讲呢？就是真正的这个进行第二个阶段的一个提高。 哦，也就是说，其实它最早吸引的更多的是我们说的这种健身小白， 对， 健身没有过基础，初次了解接触健身行业，接触这样运动的一些朋友们，大家逐渐跟着他学了一段时间，跑了一段时间之后，其实已经算半个这个圈内人了， 对，提高了自我要求。 这个时候他需要更加专业的辅导，他甚至可能需要比如说组织一些大家可以一起参与，我可以相互鼓励的这种，我需要结伴的这种运动，所以他们也逐渐在往线下走。那孙总作为健身行业的这种资深从业者，那这两年健身行业的创业热潮是不是也是空前的呀？ 对，尤其是在12年之后啊，到12年之后是一个非常非常快速的一个发展期，属于一个行业里边，就是我们传统健身行业里边的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不管是产业里边的人出来进行创业，进行横向复制再开店啊，快速发展，还是跨界经营，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繁荣的这么一个景象。其实这个景象呢，出现呢也是跟我刚才讲的一个话题有直接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是一个供需关系。 嗯， 啊，随着也还是这个随着国家这个全民健康的这个大背景啊，人均的这个可支配的收入越来越多，所以大家对自己的健康对自己身体啊，可能越来越关怀了啊。而且本身呢，在中国现在的这个健身类的产品的消费，它不属于一个高门槛了，已经是，尤其是健身卡，一般的，可能在一些二三线城市，它的这个消费的健身卡的年化费用可能是在1500到2000块钱啊，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杭这些城市，可能也就是集中在2500块到3500块钱之间，所以说对这种用户的这个支付能力角度来讲，其实是没有什么门槛的啊，所以就说呢，这个供需关系上是非常非常怎么讲的，是充裕的，就是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供小于求的这么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只要开肯定会有人来 啊，对，开肯定会有人来，至于说客户的这个留存度啊，满意度啊，这是可能是咱们下面要探讨的话题，对，可能是另外一个话题的，对吧。既然你问到了这个，我也想多说一下，就是说其实在健身领域里边创业的大概有这么四个方面啊，四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知道的，就是开健身房，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创业的，就是健身领域创业的一个方法啊，或者路径。那一般健身房可能会有两种，一种呢是大型综合类的健身场馆，那另外一种就是可能我们大家熟知的这种工作室啊，这是一类型的创业。那还有一种类型的创业呢，就是刚才大家讲到了以类似于 Keep 和悦跑圈这种的线上的这种工具型的软件啊，这种创业。那为什么有人会去选择这种工具型的软件，就是互联网类的创业呢？其实简单的讲也是供需关系，就是获客相对的要轻松，获客的成本相对要比较低一些，因为它毕竟是刚需，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行业软件、 对， 行业类的管理软件。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去做呢？因为这个每个创业型公司，或者说每一个创业的项目，其实它都有其用户的不同，就针对的用户不同。那可能线上的软件可能更多的是 to C 的，就是直接跟用户对接的，以工具型的软件给用户去使用。那我们也是做工具型的软件，但我们更多的是给从业者或B端去使用啊，这是 就给健身房或者是私教工作室这种机构。 对，一个是从业者，一个是存量市场，就是健身房里的用户。我们的软件主要的功能是连接健身房和健身房里的用户，主要是为他们提供便利和这个桥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第四点，就是行业培训。 这个也属于行业刚需。这个行业培训目前来说，在这个行业创，就是在健身和领域里的创业里边，其实是被我们行业里边的人认为是最有价值含量的，因为它的收益是最稳定，有广大市场，就是它的就是盈利模式非常清晰，很好。就是 这个培训的这个业务，更多的是培训，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些私人教练，甚至培训健身房的这些销售，他们都是需要接受专业的培训，不断的提高。因为很多的课程会发布新的，比如说套路，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健身的理念是不断在更新，需要有专业的老师先给他们教，再由他们反馈给，比如说最终我们真正的去用户和体验者。孙总帮我们总结了一下，现在在我们这个大健康领域当中，说到健身这一块，可能有四个创业的方向。其实不管是哪一个方向，现在都是有很多人加入其中。但是我知道这个健身行业好像更新换代，或者说淘汰率也是非常的高，但是资本市场依然非常非常热衷于在我们的这些健身行业去做投资。也想问一问这个杨博士，这个健资本市场为什么现在非常非常青睐于像健身这样的一个领域呢？ 那我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呢，跟大伙分享一组数据，本身这个健身人口这个变化呢，从2011年到现在为止呢，实际上呈现了一个翻倍，人这个年均的增速呢超过10%，截止到去年呢，是有超过1100万的人呢进入到了这个健身领域， 嗯， 另外有更多的人呢是在健身房的场景以外从事着这个健身活动， 嗯， 还有另外两个年龄段，大伙也可以了解一下，18到22岁和60岁到70岁的这个人呢，比我们常说的一般的成年的健康人，他进行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比率是更高的。这两类人群呢，在运动里边呢是占一个主力人群，这是一个数字。另外呢，就是说健身房的这个数量在中国大陆现在不完全统计呢，将近40000家，在这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还有一些大城市，比如说成都、重庆、武汉等等，基本上都有超1000家，其中呢，上海和北京呢有就近10000家的这个健身房，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规模。 嗯， 从这个具体收入的这个角度讲呢，在过去的几年呢，每年的这个增速呢都保持了一个15到20的这样一个增速，然后到这个2017年的预计的呢，这个因为统计口径数字不太一样哈，但是保守估计呢有将近400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市场。那这是分享的一部分的这样一个数字。第二呢，我就想说，其实从投资那个角度看呢，最后它是不是资本市场青睐呢，并不太重要。还是说消费场景存不存在，或者说消费者有没有在这个行业里边找到自己的消费需求， 嗯， 我的消费行为是不是在这里发生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那在医疗健康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人群分成了疾病或者说健康，或者说有问题需要处理的这样两种类型。那么运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刚需， 嗯， 我们目前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认知还有我们的一些实验，我们的实践都证实运动对人体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好处。 对， 那么这就实际上再结合我们现在宏观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这是一个消费升级大背景下的一个热门的这么一个事业。 嗯， 这个是理论上的这样一个情况。 嗯， 现实当中呢，是不管是资本市场也好，是政府的这个政策也好，都大力的引导健身行业向前发展。刚才我们谈到了这样一个市场规模，这个呢是符合资本市场进行投资的这样一个预期。从这个角度讲呢，健身还有另外一个属性，就是它的这个消费属性。从这消费属性来说呢，一个健身房或者说一个健身机构，它的服务是有半径的。同时呢，由于这个服务它和我们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个消费升级背景下的这个健康需求是相匹配的，所以它有可能变成基业长青的这么一个业务。因此呢，我们说从数据看，从现实业务来看，这个资本市场追捧这样的一个，或者说我们热衷投资这样的一个行业，是有它一个非常理性的判断。 嗯，也就是说，其实市场上是有需求的，同时呢，又是很多我们说消费者的一个刚需， 嗯，对， 而且他没有办法，比如说开一家辐射很广的这个范围，他必须要多点分布，所以说每一个他都有自己的生存的空间，生存的市场，嗯，所以说资本市场可以选择，比如说和自己实力相匹配的，和自己的运营方向相匹配的这些健身的行业去选择。结合刚才这个孙总帮我们总结的，其实健身这个领域就已经创业分了四个方向了，这四个方向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小的这种细分，所以说他投资的这种

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与你相约，共同诵读。四月一日，让我们一起听见花开的声音。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前半夜北部山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未来2天，雾霾天气将继续的发展，能见度下降，出行需要各位做好健康防护。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栏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恋了么创始人孙宇孙总、颜值创始人杨新宇杨博士和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小麦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伙一起来聊一聊面对火热的健身市场，传统的健身房还有机会吗？也会和大伙介绍一下现在在健身领域这样的一个大健康领域还有哪些新的技术、新的管理的理念。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也不要忘了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有奖问答。在今天的互动有奖问答当中，我们准备了2份无线运动蓝牙耳机，如果您想要获得的话，就参与答题吧。问题非常的简单，在健身的过程当中，防止身体缺水，最佳方式是什么呢 ？A 选项，锻炼前、锻炼中和锻炼之后分别补充水分 ；B 选项是感到口渴的时候再喝水 ；C 选项在健身之后大量饮水。您认为哪一个是正确答案的话，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发送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会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把获奖名单公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上。所以说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获奖的话，也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下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三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现在的这个大健康领域非常非常受到消费者青睐，也同时受到资本市场青睐的这样的一个健身领域。 4个月17起融资，预示了2018年大健康领域的健身行业有哪些趋势？面对新兴健身创业项目异军突起，传统健身房还有哪些新出路？面对众多新鲜的概念，普通消费者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房？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与您一同探讨。 上半段呢，三位嘉宾和大伙说了，现在健身领域创业非常非常的多，市场也非常非常的广。也想问问小麦，作为健身达人，尤其是我知道小麦其实自己是花了很多很多钱在这个健身上面的。 对， 你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跟大伙说一说，作为一个健身达人，你的钱是花在了哪儿？是不是也像我们上半段这个孙总刚才总结的那样，大家的需求，健身者的需求也是不断不断的一步一步在提高的。 的确是这个样子。对，我今天真的要公布账单嘛，不要让我老公听到。 是这样，因为我确实这个健身是经历了也有几年的时间，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比如说从190斤到120斤。 嗯， 那但是这我算了算，其实自己一年的这个账单消费真的是仔细一算确实是还花的挺多的。比如说我有这个私教，那我这个每年大概上50节私教课，就是一周一节这样的频率，这个费用大概就需要2万块钱。 嗯，一节私教课大概400左右， 对， 400块吧。 对对对。然后呢，那除了我在这个私教工作室以外，我还有这个通常去健身的这种健身房，因为我可能需要有这个游泳带游泳池的这种健身房，而且呢，那个选择的这个环境是相对比较中高端的这种。那这样他可能会办这种年卡的话，大概是3年是小2万块钱这样的价格。 孙总，这个价格是不是算是大型健身房当中偏贵的了？ 去年公布的数据吧，中国的人均 GDP 可能已经过了8000美金了啊。按照国际上的标准，可能在这个每个人每一年在这个健康或者说健身上面的这个支出4%到8%的这个支出的话，320美金大概2000多块人民币。如果要是按照8%来算的话，可能是5000多块啊，5000人民币，每年大概就是2500到5000，其实是比较对于中啊、比较合理、比较适中的一个方式方法。 嗯， 但如果说花2500块到5800块或者到6000块之间的这个区间，如何去更好的去健身呢？我给大家提的方式是这样啊，就是说在选择了健身卡之后，一定要选择这个。私教课，不要因为说啊，我进去了之后你没有跟我说，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也是被传统消费者所诟病的一个点啊，就是说我本来是开开心心来健身的，你也告诉我说健身卡多少钱，我也觉得这个健身卡我 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好，我买了，但是我买了之后发现不对。还有消费门槛，马上就可能会有私教对我进行这个 推销， 对刚性的这种销售啊，可能会让客户的这个潜在的这个消费意识啊，或者心理的这个感觉 有点排斥， 对，一下就一落千丈。如果你要是选择了健身，选择了科学的健身，或者说是对自己的健身的方式方法负责的态度的话，还是应该选择专业的私教。对自己进行学习和辅导的一样，这个跟人读书上学是一个道理啊，知识嘛，知识的获取肯定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不管是时间成本还是物质成本，肯定是要有一部分支出的。它的每节课的单价大概在300块到500块之间啊，这个可能乍一听起来，哇，这个消费是很高的，对吧？消费是很高的。我建议大家是这样，还是要买到5到10节课的私教课 啊。 在初期呢，自己做一些文字性的工作，上完私教课之后呢，还是有一个在场地里边有1个小时到2个小时的一个咱们讲复习或 practice， 就是练习的这么一个过程啊，练习的这么一个过程。那稍后呢，就是未来的一天，我相信一定会用户会感觉到，哎呦，肌肉有点疼啊，肌肉有点疼。 所以这个时候就更需要有这种私教来给你一个更合理的这种运动的计划， 对，更合理的规划和计划。 嗯， 那未来的3天之内呢？我建议用户再去重复一次你上次的这个私教的这个私教课的指导和练习， 嗯， 这样的话呢，可以就是说，实际上一个月， 嗯， 只需要消费到1节到2节课的这个私教的这个消费，甚至可能一个月只需要消费1节私教课， 对，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哎，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听明白了吗？孙总的意思说我花了冤枉钱， 那 孙总的意思就是跟大伙儿说，其实我们。想花钱有花钱的方法， 啊，对， 我们想省钱也有省钱的方法 ，对，是这个意思。 可以更高效的利用私教课。 你这个不是私教课，你这个是陪练课，这是俩概念，一定要说清楚啊。这个， 对， 你不要误导用户，消费门槛没有那么高，其实。 对 啊， 对，但是孙总也跟大伙儿说了，如果真的是对健身感兴趣，想要进到我们说这个健身的圈子当中的话，也有省钱的方法。我们一个月基本上一节私教课，其实就可以达到我们基本上私教课应该起到的作用了。但是可能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你有更高的这种追求，可能私教课你可以去追加，可以上更多。那也想问一问这个杨博士，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说，如果我们要考虑投资一个比如说健身房或者说一个健身的企业，它对用户的这种粘性，甚至比如说像刚才孙总提到的，很多的健身房私教课是它收入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来源，我是不是也要考核比如说 他私教课的购买能力以及消费能力。像孙总说的，我一个月可能一个用户只上了一节私教课，那对于我来说，健身房的我的这个现金流相对来说就少。那如果他一周像小麦一样一周就能上一节，我一个人就可以在一个月赚四节私教课的钱，那我的现金流相对来说就会大很多了。作为投资人会考虑这方面吗？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么说啊，这就把这个事情的成本打开看，成本和收入这两块呢我们都要打开看。比如成本这个方向上呢，实际上我们大概看三块，房租人员成本，还有它的前期投入的资金成本。 嗯，就是比如说买一些设备啊什么的这些。 哎，对了，没错，这些呢是可以算得过账来的。 嗯， 那么第二块呢，就是说它的收入这个效益从哪来？那我们现在看呢，首先第一个还是说我们鼓励消费，但是这个消费鼓励呢是有一定程度的。如果违背这个买卖的原则或者违背市场规律来做事儿，那可能有可能是涸泽而渔。最后出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大伙儿都赚不到应该赚的钱了。所以从这个方向角度讲呢，应该是一个综合管理的这么一个路数，或者说呢，我们要抓管理、抓用户的这样一个营销和服务，还要呢做好这个用户消费行为的这样一个洞察。这样才有可能把一个相对分散在这个管理和运营各个细节当中的利益点，然后呢给抓到一起，形成一个利润。那有这个创业团队或者说这个机构能不能做到这些，就是投资人关心的一个点。 好，明白了。其实这个杨博士说的这个点，我大概跟大伙儿再直白一点的翻译一下，就是其实不是看你到底能卖出去多少私教课，上了多少私教课，最重要的是看你能够维护客户的这个稳定程度。我们不看你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的这种业绩销售了多少，最重要的是你能留不留得住这些人。因为很多的这种大型的健身房，我们都会遇到一个困惑，其实就像刚才这个孙总建议的，说一周上一节私教课可能就可以达到它的价值，但是这我觉得是实践过程当中是听起来很美，因为买了这个大健身房的私教课之后，基本上私教会每天发短信问你，基本上我第一天上完私教课之后，第二天就会收到微信，什么时候再来锻炼呀？我就想说，我才上完一节私教课，现在浑身的肌肉还在疼，你干嘛让我再去锻炼啊？我就说我下周再去，他就会每天不停的发短信再给我，叫我去上私教课，到后来我这个课还没有上完，还有20多节， 又让你买课， 我也不愿意去上了，我就宁愿这个课放在那儿，我也不愿意去上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不是也是一个，比如说在这个健身房的管理过程当中，因为这个练了嘛，其实也是在提供很多健身房的这种管理经验给他们， 对的， 这是需要他们去，比如说借鉴或者说需要注意的一点。 这个其实在其实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其实也是代表了很多用户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消费心理或者这个消费的心情啊。确实这个因为行业的初期的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经营方式的经营的这个惯性啊，或者说经营性的这种思维没有转变过来，就像你们经常说的什么传统啊或者新兴类的这种区别上，确实给用户造成了很大的这个 刻板印象， 刻板的印象或者是就是消费的这个困惑啊。现在呢这个行业里边的这种大型的健身房也是痛并思痛啊，也是在往良性经营的方向上去靠啊，大部分都已经在转型了，很多都在转型了。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就比如说教练每天给你打电话让你过来上私教课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其实我针对你刚才说那点，我想提这个点啊，也是希望就是听众朋友们能去客观的看待这个事情。首先有科学的这个报告说明，就是我们亚洲人啊，适合在48小时至72小时之间进行一次复合型的功能性运动。这样不管是对身体的这个代谢，对身体的自身的这个代谢功能啊，或者肌肉的功能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啊。也就是实际上我们传统的说，就是2到3天你进一趟健身房，每一次在健身房里面停留的时间呢，尽量就是我指的运动时间不要低于45分钟不要低于45分钟。这是第一个我想跟观众听众朋友说的。那第二个点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其实教练给你打电话，他的真实目的不完全是要让你去消费这个私教课，他更多的可能是因为企业给到他的 KPI 叫做客勤维护。因为现在很多店里头也意识到这个跟客户之间的沟通少，联系少，客勤维护做得不够， 又怕客户无法建立这个用户的使用习惯，所以说他通过私教的这种客情沟通啊，其实你买了私教课可能是私教跟你沟通，但如果其实你没买私教课的话，其实你也会碰到销售跟你沟通，经常会说，哎，比如说哥你什么时候来健身啊，哥好久没见你来健个身吧，或者说他也是会做客情维护的，只是你的这个客情维护的这个角色变了， 不一样， 人不一样了，从销售变为了私教，你可能会感觉到会频密度比较频繁。我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第一呢，我是建议大家在2到3天之内一定要进一次健身房，尤其是在一线城市的这些中青年，在48小时到72小时之内进行一次复合性的这种功能型训练，不管是对自己的身体和对生活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呢，关于刚才就是如果说真的是你觉得频次太高或频率太高的话，问一下这健身教练，因为你可以我觉得很直白的告诉他，就是说你是希望我进行来这儿消费快速消费，还是说我觉得我真的是需要在一个频次下进行健身，你问一下这个需求，我相信他也会良性的告诉你，而且你也有会有一个正确评判的，对吧？他总不能告诉你一天来上四节课，这是一个正常频率吧？ 对， 他一定是不会的。 所以说，这可能也是现在很多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健身房，他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他有自身的这种现金流的压力，有自身的这种销售压力，所以说私教再加上没有很系统的这种专业的培训，不管是专业技术的培训也好，还是这种沟通能力的培训也好，可能会造成我们说健身房和消费者变成一个相对来说有点敌对的这种感觉了，总觉得好像对方都是在坑自己的钱。我觉得可能这是需要一个比如说专业的这种去管理，专业的去培训才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那这是不是也是比如说练了吗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提供给比如说现在这种传统健身房的一些帮助呢？ 对的，是的。我们现在在这个有一个产品，就是健身房的这个管理软件，我们在管理软件里边做了这个从业者使用的版本，也做了用户使用的版本。我们在里边会定期的推送一些消息，或者推送一些类似于知识类的培训类的这种文字性的这种东西给从业者看，把一些客户的一些集中反馈的问题啊，一些需求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就是这个客诉吧，会集中的告诉店方，让店方呢在这个方向上去做着眼点。这个回归到刚才杨博士讲的那个话题，就是说还是希望稳流。因为其实现在健身房的，就是据我所知啊，就是大型的健身房的经营状态都是非常良性的，很好，现金流很棒。可就是这么讲，如果不从收付实现制和责权发生制的角度来看，健身房的盈利模式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现金流非常充裕，非常充裕。那可能刚才就是主持人讲到说啊，那为什么健身房在这个情况下还这样 不断的 就 不 断 的 对不给你？其实我想说这是两个点啊，有的时候就是说用马云可能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不是实体不行了，是你的实体不行了。有一些店这么大型的，就是迫使就是客户消费，确实可能有一定经营压力。那是因为它的产品，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健身房的这个整个这个产品的价值和价格已经偏离了。不管是从服务的角度，还是专业性角度来讲，或者说硬件的基础，它可能都很差了。确实是没有消费者进行消费了，或者留存了，它没有办法，它要维持这个房租啊，维持人工，它可能会有一些迫不得已的这种，会把自己直接逼向死路，因为客户直接用脚投票了。 对， 这绝对是一个恶性循环，而且它会反应的非常快。用户一旦用脚投票，马上你的从业者就会流失，因为他赚不到钱嘛，他就会流失。 对， 你留不下好的从业者，那就会恶性循环越来越差，到最后不得已而进行倒闭。进行倒闭，或者是所谓的就是大家可能也经常会碰到 跑路 之类的啊，跑路之类的，这是一个点。 好，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像针对刚才孙总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很多比如说健身房它出现困境的时候可能会走入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现在我们的互联网其实想了很多的方法，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是传统的这种健身房，需要办健身卡，需要买私教课，也就是我需要提前把很多的钱存在这个里面。 对的， 现在的互联网推出了更多更新的方法，上一节课买一节课，我不需要你存钱。我觉得这个是不是首先就打破了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客户和教练之间的这种相互猜忌的这种 关系先打破了，我不需要你一次买我很多的课，甚至你这次上的课和下次上的课都不是一个教练在给你提供，你上一次课买一次课就 OK 了。现在也有很多的互联网的这样的健身产品推出了市场，是不是比如说对于这种传统的这种大型的健身房也会造成很多的冲击啊？ 嗯，其实就是这个，我想我其实我也想简单说一下，就是有的时候大家都说新兴类的健身产品和传统的健身房这么两个名词啊，我觉得在中国的时下的中国健身产业都是属于新兴的，因为在中国的这个健身发展史上来看啊，实际上时间是比较短的，真正兴起是九十年代初在沿海一些城市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以健身为美的这些用户开始聚团啊，大家在一起组织开始出现这个健身的这个热潮，真正的就是有健身商业健身房的出现是05年之后才开始在一线城市有商业健身房出现，真正快速发展是12年之后，也就是最近的5年。 嗯， 所以我觉得也谈不上谁是新兴的啊，谁是一个传统的，更多的可能是说从经营策略和运营方式上的不同。 嗯， 那可能刚才讲到了，就是现在以这种融资方式来进行经营的企业，可以做到你刚才讲的，我按次消费也好，或者说是我按照课时消费也好，那它其实大部分呢是做了一个用户的使用习惯的一个培养，或者说是把消费门槛直接降低的这么一个过程，去获客的，你们线下获客的这么一个方式方法，其实大部分还是由资本，因为资本比较认可他们的方式，或者说比较认可他现在这个经营模式，未来的发展空间可能会进行一些资本上的这个支持啊，他可以做这样的经营。那像以前的一些健身房呢，就是你们所说的，就是咱们大家平时所说的这种 传统 健身房，对，他们因为没有进行过融资结构的整理，也没有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啊，甚至说融资这件事情对于以前的健身从业者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领域，且根本没有熟知的这么一个行业。你看，就是现在拿到市场上融资的，就是有资本投入的这些所谓的新兴的健身房，大部分都是跨界经营，它本身自身就有融资的能力，或者自己对这个股权的结构的拆分，或者说对这个评分的，就是这个股权稀释的这个方法，它就有很强的认知性，所以它可以就是捷足先登去进行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融资啊，去借用资本的力量来进行自己的经营的这个维护啊，或延续。那传统的健身房可能就是它也没有这种认知，也没有这个知识积累的储备，其实他用了一个变相的方式，就是什么呢，所谓的这个众筹的概念，就是我把卡卖出去或者把课卖出去，也是怎么讲的一个经营策略，可是这个就是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可能消费者有一些不认知或者说不认可啊，不认可，这是一个大概念。关于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提到是说这种新型的健身方式会不会对老的这种就是这种传统的健身房形成一定的冲击，对吧？啊，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两者并不冲突，因为在时下的中国健身产业的供需矛盾还是主导性的作用，就是健身房的变开的数量和对用户的这个使用的便捷程度始终是矛盾的一个主要点。啊，还是没有达到那个覆盖率，对于客户的使用便捷程度和内容的提供，服务的品质，可能对用户角度来讲是更加首当其冲的。至于说你是一次性消费还是两次性消费还是多长时间的就储值类的消费，其实用户也不是特别的敏感，在这一方面不是特别敏感。 嗯，好，那也问问这个梁新宇杨博士吧，作为一个投资领域的人，您对于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大型健身房和现在跟互联网结合更紧密的一些比如说新兴的这种健身模式，比如说作为一个投资者的话，您会更乐于比如说接触或者说投资于哪一个方面的这种领域呢？ 嗯，好，那我来谈一下我的观点啊。首先来说呢，这个健身行业的投资呢，对于投资人来说也是一个新兴的事儿，因为这个行业是正在起飞阶段。 嗯， 那我们刚才谈到一个主题，其实借链了嘛，这样一个平台来说呢，它是赋能传统健身房。如果谈到赋能的话呢，那其实从投资这个角度讲，对于所谓新兴和传统，那就都是投资人关注的点。 嗯， 为什么呢？因为比如包括这个减脂、增肌、塑形、康复，甚至产前产后， 你会发现这个产品越来越丰富，但是它是不是已经足够丰富到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在面临我们这个健康人群或者说有疾病需要处理人群的这个健身需求的时候，都能处理，都能满足这个消费的这样一个情况呢？答案肯定是一个不完全满足的。那么这个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组织这样多元化的这样一个产品，它下面的培训运营体系、专业支撑体系、信息化的体系，就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情况来说呢，是一个不足的状态。那么从这个角度讲，互联网或者说新兴的这些创业这些业态，他们能够从用户的角度不断地释放出用户需求的声音，然后进行产品的打磨，赋能给传统的健身房，帮助他们优化他们的资源，优化他们的人员，甚至时间。那么有这么多的这样一个好的方式出现，我想是对于行业整合的一个措施或者一个过程。那面对未来的话呢，这两类企业，那我们想看就是说它能够满足的这个真正需求在哪儿，那最后就都是投资人关注的这样一个点。所以现在说呢，就是如果你能做到产品加服务，那很好，你满足了市场，那资本市场就对你认可了。 好，所以说现在其实这个根据杨博士提供的这个概念，现在的健身市场还没有达到一个饱和的状态，即便是 远远没有饱和。 对，现在出现了这样的这种互联网的新兴的这种健身的模式，其实更多的是补充了我们的这个市场的缺口，同时也给传统的这种健身行业提供了更多可借鉴或者说可参考的一些范本，可以让他们对自己进行一个转型和升级了。那这样的转型升级会不会给我们的传统健身行业带来更多的春天？在这样的转型升级过程当中，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来说，比如说像我和小麦这种经常健身的朋友，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和自己的教练聊天，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自己开一个私教工作室啊？我们自己投钱，因为投入其实问了一下，开一个工作室的投入并不是很大，比我想象当中的少很多。 对。 然后呢，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这种投资者，我们是不是也有机会参与到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健身领域，能够来分一杯羹呢？在我们满足自己健身同时健康的同时，还可以有一部分的这个获益。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和三位嘉宾跟大伙来聊一聊。那节目最后呢，也邀请孙宇孙总给我们公布一下今天我们互动问题的正确答案吧，就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如果要防止身体缺水，最佳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健身过程当中防止身体缺水的最佳办法是什么？应该是选项 A， 在锻炼前、锻炼中、锻炼后分别补水。 嗯，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进健身房的时候，你要进行运动的时候，喝一些水，其实对血液的粘稠度和血液在运动过程之中的流速是有很大帮助的，这是第一个。那锻炼中补水呢，这个就很容易懂了，因为你在锻炼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流汗，身体会有一些盐分啊，或者说电解质啊，会随着汗水流失，那这个锻炼的过程之中呢，也是进行一个少量的补水，对自己身体的这个状态的保持啊对健身的这个，对就健身过程之中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保护啊，还是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的。那健身后这个补水，这个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啊，很容易理解了，这个是必须要进行的。 好，所以说今天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选项，在锻炼前、锻炼中和锻炼后分别补充水分。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今天为大伙准备的运动蓝牙无线耳机。那我们也希望大家伙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我们会在下周的时候为大伙公布我们的获奖名单。在稍后我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投资家，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Give me a second, I need to get my story straight. My friends are in the bathroom getting higher than the Empire State. My lover, she's waiting for me just across the bar. My seat's been taken by some sunglasses asking about a scar.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公安局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